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年元旦前夕，歼20总师杨伟写给2035年歼20飞机的一封信，触动了全国军迷的心弦。在这封信中提到，歼20在2035年将会是战鹰家族的不老传说，引领在这头，希望在那头。歼20是第五代战斗机，具备高隐身性、高态势感知、高机动性等能力。歼20是中国现代空中力量的代表作，是中国国防能力高速发展的一个代表。歼20也让中国进入了世界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行列。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给您讲讲歼20总设计师杨伟的故事。他先后担任歼10飞机副总设计师、歼10系列飞机、枭龙飞机总设计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先后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航空工业航空报国特等金奖等荣誉。在他的潜移默化的感染和鼓励下，一批具有先进设计理念的优秀技术和管理人才正推动着我国航空工业科技持续创新不断发展。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中国最年轻的战机之父杨伟的故事。1963年5月出生于四川的杨伟，15岁上大学，19岁读研究生，23岁任专业组长，29岁任研究室副主任，30岁当了主任，35岁任研究所副所长兼副总设计师，38岁担任了研究所总设计师。从杨伟迅速成长的经历来看，他对飞机设计这个行业是最适合不过了。然而当初聪慧过人的孩子王差一点儿就与航空擦肩而过。1978年夏天，刚从初中毕业的杨伟先后报考了高中和大学，等来了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他就去上课了。这高中念了快一个月，他又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的录取通知书。不上高中上大学，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可虽然拿到了通知书，还有一项过不了关。踌躇满志的杨伟有一点色弱，西北工业大学负责招生的教师遗憾地给飞机系领导打电话，说这个杨伟在高考中的数理化成绩都不错，对报考的专业也很有天赋，就是眼睛这个条件没法录取。有梦想的人终会遇到伯乐，当时的系主任罗教授接到电话后坚定地回答说，可以录，我本人 就是色弱，眼睛嘛可以治疗，人才难得呀。后来经过严格的考察，杨伟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被破格录取。在学校，杨伟深知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他勤奋学习，信心满满。1985年，年仅22岁的他，从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专业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顺利走进了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从此与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时候，新设计的歼击机也有了正式的名字，歼十，后来还被称作猛龙。作为当时设计所屈指可数的研究生，人事处的领导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想把这里当跳板，还是要干一辈子呀？杨伟回答说，我是千方百计争取之后才被重新分配到这里的，怎么可能只把这里当成跳板呢？他听说所里有个大名鼎鼎的总设计师宋文聪，就主动找到宋总的工作室，请求做他的助手。宋总工当时愣了愣，一个还没有正式报到的新入所的研究生，在1800多人的研究所里直接向他要工作，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年近60岁的宋总和气地打量着面前年轻幼稚的杨伟，没有直接答应他说好还是不好，而是把他安排到了一个新成立的研究室。就这样，杨伟正式开启了逐梦蓝天的不凡航程。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歼击机的研制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一些国家的第三代歼击机已经开始服役，有的也在研制之中，而我国空军的主力机种还是第二代战机。要迅速地赶上世界航空先进水平，必须研制我国自己的新型歼击机。杨伟去的研究室正是为了国家某重点型号飞机的研制而刚刚成立的，直接对应的是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研制。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是先进歼击机的典型标志，是某重点型号飞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直接影响着飞机的安全性和全机研制工作的成败。技术难度相当大，风险也相当高。世界上先进国家采用数字电传式飞控系统的飞机都遭遇过严重挫折，西方国家对我国技术上是严密封锁的。当时有一位外国专家断言，中国科技人员不可能过电传操纵这一关。还有人说，中国人研制飞机的水平还停留在小学阶段呢。各种各样的议论传到了杨伟的耳朵里，引起了很深的刺痛，更激起孩子王奋斗的豪情。杨伟在研究所的第一个课题是稳流对于飞机的影响分析，这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课题研究，但也极具应用价值。他像是一个在岸上鼓足了干劲的游泳健将，长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两个月过去了，课题圆满结束，其计算结果令大家非常满意。三个月后，研究所里新成立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确定飞行控制系统的结构，这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杨伟成为了鱼肚管理与可靠性专业的组长，这个专业就是为研制猛龙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而专门成立的全新专业。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猛龙总体设计方案的成败。一个才来研究所5个月的孩子王，就这样开始独当一面了。随着某重点型号研制进程的推进， 研究所决定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研究室于是从杨伟的组里抽掉了一大半人，把骨干抽走，看着自己的战友离开自己发展很好的专业，那不是又回到三年前四个人的时候吗？年轻的杨伟想着憋屈，就有了情绪，最后他决定去日本留学。手续办得非常顺利，最后只等签证了。研究室主任心有不舍，但还是默许了。他最后交给杨伟一个新的课题，希望他能把方案做完了再走。杨伟不想辜负主任一直以来的信任，于是他接下了这个任务。方案做完了，在汇报会上，主任让杨伟把方案向宋文聪总设计师做了详细汇报。宋总听了之后说非常的不错，于是主任借机说道，他可要走了。散会后，宋总把杨伟喊到了面前，温和地看着他说道，别走了。三个字，短促有力，情深意切。一个长者对一个年轻人的呵护爱惜，一个毕生致力于航空事业的前辈对一个执着追随者的欣赏鼓励，一个领导对一个下属的期望要求，都包含在了里面。做了一个深呼吸，杨伟也从宋总的眼神里读懂了老师那慈父般的温情。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是一个型号研究牵头汇总的主机所，需要协调的全线参研单位总共有120多家。后来每到一个单位，每见一个领导，宋总都是这样向对方介绍杨伟的，啊，这是杨伟，将来是要接我的班的。杨伟也是不负众望，继续奋勇攻关。他综合分析了国外飞机的传感器、计算机、作动器余度管理资料，设计计算了10多种不同的余度管理方案，采用全新的思路对系统可靠性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了影响系统可靠性的主要因素，终于攻下了飞控系统余度管理这一关键技术。在主持飞控系统软件开发环境的过程中，他大胆创新，摸清四维余度飞控计算机和飞控系统原理方案实施中的技术难点，从中积累了大量系统软硬件开发和系统综合的经验，为飞控系统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树立了以我为主进行飞控系统综合的信心。经过7年的求索，杨伟和他的同事们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仿真模拟和试验设施在我国首次研制成功，并顺利地通过了专家的审评，被评价为功能齐全、手段完善、效率高，是国内最先进的飞控试验设施。随着某重点型号的研制不断深入，如何满足电传飞控系统在真实飞机上进行综合试验和测试验证需求的难题，又摆在了设计人员们面前。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杨伟的脑中形成，那就是研制一个高度综合化、功能齐全及控制、测试、仿真为一体的流动实验室，也就是可以在外场工作的可移动飞控测试车。但是研制这样的测试车，当时在国内外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某重点型号的研制进度又不等人，这难度实在是太大。杨伟带着一帮年轻人，仗着年轻体壮，熬通宵吃方便面，一年时间完成了3年的工作量，终于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可移动飞控试验室做了出来。由于设计正确、试验充分，使最具风险、最令上级领导不放心的飞控系统一直保持安全可靠运行，获得了飞行员的高度评价。终于，某重点型号飞机首飞成功， 大家和刚刚走下飞机的试飞员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在胜利之后的欢呼声里，杨伟却悄悄地走到了一边，眼泪在他的眼眶里转了好几圈。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杨伟不仅是我国某重大专项飞机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开拓者，同时担任了国家某重点型号双座型飞机和枭龙飞机的总设计师。1996年3月，杨伟主持研制的飞控系统地面综合试验设施，俗称铁鸟，第一次实现了闭环飞行。这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幕。他说，当时我坐在座舱里，能够把铁鸟像真飞机一样飞起来，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操纵的时候，确实感到了一种成就和一种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进行系统综合，还是在系统综合中解决相应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实现的。1998年，35岁的杨伟受总设计师宋文聪的委托，全面主持歼十飞机的设计优化、排固攻关和设计定型等一线研制工作。他带领着同志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分析，提出采用优化组合的试飞方案和要求，使定型试飞起落架数大大减少，周期有效缩短，同时对试飞数据进行快速分析，不断探索进一步拓展试飞的有效方案。歼十飞机在我国军史上第一个实现了当年定型、当年批量装备部队。新千年伊始，歼十双座飞机和枭龙飞机两项研制任务同时在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展开，一个是急需装备部队的新型号任务，军令如山，后墙不倒；一个是国际合作项目，市场牵引，信誉至上。两个型号的研制节点几乎重叠，都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实现首飞，形势异常严峻。杨伟带领着他的团队迎难而上，两个型号的研制任务齐头并进。歼十双座飞机在短短9个月内跨越了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详细设计三个阶段，如期成功实现首飞，并于2年后设计定型。这是我国少有的不拖进度、不降指标、不涨经费的及时装备部队的大型军机项目。在杨伟看来，一款好的战斗机真正的成功并不是某项技术的成功，而是对于战场应用的成功。飞机设计师对于作战模式的不同理解与判断，最终也会体现在飞机的设计理念上。歼20是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研制的一款单座双发高隐身性高机动性第五代战斗机，用于接替歼10、歼11等第三代战斗机。首架工程验证机于2011年1月11日在成都实现首飞。歼20采用了单座双发全动双垂尾 DSI 鼓包进气道上反压翼带尖拱边条的压式气动布局，头部机身呈菱形，垂直尾翼向外倾斜，起落架舱门为锯齿边设计，机身以高亮银灰色涂装，侧弹舱采用了创新结构，可将导弹发射挂架预先封闭于外侧，同时配备了中国国内最先进的新型空对空导弹。歼20的服役也改变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史，我国也成功地迈入了五代机的俱乐部。 于是中国最年轻的飞机总设计师杨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歼20之父。杨伟说，当我们和国际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不管是从望尘莫及还是到望其项背，我们都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可以坚韧不拔地快速奔跑。猛龙与枭龙都是诞生于这样的时期，但是当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接近的时候，要想实现领先，则意味着你必须选择正确的技术与应用方向。至于什么是世界知名，杨伟是这样理解的，他说，就是当我们推出一款战斗机的时候，部队会感到满意，民众会感到震撼，对手会将其视为某种挑战与威胁，业内会将其视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工程就意味着无尽的前沿，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杨伟曾在2016年珠海航展上说，歼20只是走向中国制造2025的途中完成的一个小目标。科技的发展推动着航空产品的更新迭代，而自主创新就是科技发展之根。可见对于中国人的强国梦，歼20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在杨伟看来，飞机设计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他和他的同事们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团队，一个上万人的团队，大家相互协作支持，克服着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作为总设计师，他所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是全体参研人员共同智慧的结晶，成绩和荣誉应该属于大家。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人格魅力也从他朴素的语言中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杨伟潜移默化的感染和激励之下，一批传承奉献创新精神、具有先进设计理念、掌握先进技术的优秀技术和管理人才已经形成了梯队，想从未来发展所想，行从现实实际而行，推动着我国航空工业科技持续创新不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砥砺奋进。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